嗱，呢个长毛嗰啲，我打死都唔捻信。你最多话佢鸠，佢有少少英雄主义。 嗯， 佢对形势嘅判断同分析，同大家有落差。呢、這个我觉得绝对唔出奇嘅，以我对佢嘅认识。但系突然之间呢啲人，明明喺嗰个策略同原则里边咁跳嚟跳去，开边反呢、這个我就怀疑。好啦，喂，转下第二个题目啦。点解讲特首咧？ 嗱，讲翻呢一个即系七警嘅余波啦，其实都几大镬噶。即系最近咧，就呢个富斯克就喺呢一个立场新闻嗰度，即系写一篇文，其实都未必系立场新闻咧，其实都喺自己窝度嘅啫。其实系咁啊，因为立场新闻可能即系攞嚟转载又成啦。 喂，佢 KOL 嚟噶噃？ 系，咁就大家都即系。好熟悉啦，系咪？即系 佢写咩内容咯？每年 佢主要就系讲七警，即系其实系讲个集会嘅问题。咁啊，因为其实嗰阵时即系佢哋自比吓、自己系被欺压嘅犹太人啊嘛，系嘛？即系我唔知道，因为其实同我哋节目讲嘅嘢不谋而合嘅，其实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听嗰个大军阀写咗出嚟啦，系嘛？即 系啲好正常嘅嘢嚟啫， 系。即系我哋又讲啊嘛，即系其实有一样嘢我哋上次都讲咗，喂，如果你要讲。你是猶太人是吧我覺得你更加似呢個納粹軍喎因為喂你又真係你一個叫咩嘛 有國家機器 唔係呀平庸的惡啊、 嗯、 因為你喺度即係你係當然你係好忠實咁樣執行任務咁但係你完全係唔問善惡不問善惡係咪上頭落咩 order, 即係點樣去毒死一啲猶太人你全部照做嘛、 嗯、 就係正正就係因為你係好忠實咁樣執行任務而你做一樣嘢係百分百嘅惡而你警察你今時今日做嗰啲嘢就係咁啦咁佢又舉啲例子啦即係譬如你話你講平庸的惡咁自不然呢就講呢個所謂老西法效應啦係咪呢、這個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即係呢啲即係老生常談你喺即係呢啲咁嘅例子裏面我哋都好容易應用到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咩阿周庸啊嗰啲即係藍絲啊係咪咁衝擊佢間學校咁佢間學校叫咩名字啊即係我哋又費事講啦咁但係就好彩就其實佢學校校長其實都比較撐佢嘅即係 但係佢呢一個呢藍絲周庸即係幫港之星嗰啲做法咧，其实制造咗一个寒蝉效应， 好仆街嘅，其实真 系，好简单啫嘛。你两个喺我隔篱嘅，我啊唔惊啦，我交一条贼一条，我惊你有毛咩？系咪？你上嚟揾我啊？系、 嗯、 咪？我即刻，不过我报警冇用嘅，而家跳系嘛？嚟你公司咁点？咁你咪哇！我以后唔做大军阀咯，唯有咁样。 冇啦，之后可能过三个月炒贵咗噶啦，唔出奇 嘅。系啊，咁喂，大佬，人哋作为一个通识。教育課程的老師 是 是不是當是寫一篇文以正視聽好未雖然他都是 KOL 在香港都是即是親泛民是黃絲來的喂你去學校搞他他即刻刪 account 喂這個不是寒蟬效應以後都不敢說啦 是 啊是不是為了飯碗喂這個也值得理解不要說人家契弟大哥喂你試一下你啊喂我都不做啦如果你搞到我真的飯都沒得開的時候是吗人窮志短的嘛有乜辦法啦喂而家佢制造呢一个嘢就嗱你唔好亂咁讲嘢又食呢个水。是吗包括阿田老师唔记得最近冇上嚟啊大佬。喂佢成日都噏风噏湿㗎嘛。喂跟住佢去学校围你。喂啲校长唔係唔帮你。我都觉得啲校长系即係有道理。我系佢上司我系佢校长都咁讲喂唉写少两句啦唉我都费事烦咁样。喂你一定会咁㗎嘛呢个正路嚟㗎。唔通你走去好似我哋咁啊喺个学校门口同嗰啲帮讲啲帮出声嗰啲有对战啊係咪屌返佢转头你梗係唔会去啦大哥。 咪呢个真係好令人忧虑嘅尤其係即係阿周庸呢佢嗰次同呢、這个阿张德江啊面圣啊之后哇即係屎忽毛都松晒啊直情啊跟住阿陈佐义嗰啲又出声就係话啊要啲港独分子啊就变成呢啲叫做系过街老鼠一样。 喂呢个系我插一句是一个另类打压言论自由的方法。 离晒谱啊你不是你问题就是说 你透过这些民兵啊 是啊 来搞你啊喂老实讲帮我之声又不是政府你说政府你都说政治迫害啫来龙宫之楼下他围你说你因为你做大军阀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春

喂，其實已經醜到撲街㗎啦，其實。喂，但係佢哋班真係無恥喺度震喎，真係。喂，仲可以惡人先告狀，喂，仲要步步進逼。 香港嘅所謂嘅倒退囉。自由法治嘅倒退囉，一個文明社會嘅倒退嘅表象嚟㗎嘛。喂，你見到嗰萬幾二萬人成班魔鬼嚟㗎嘛。喂，如果我係佢，我講好多次，我做完都覺得自己醜啦，係咪？ 咪就係囉。屌你，即係你完全 係。都唔好意思啦。 你係冇完全冇是非觀嘅，同埋就係話你七警之後呢，你藍絲嘅班呢，嘩，啲傅振中呢，日日佢真係幾乎日日呢走去呢個立法會呢政府總部嗰邊呢就舉牌呀，就話即係要赦免呢個七警呀，又成呀。同埋你而家除咗你話咩叫呢、這個梁振英赦免呢個七警啦，跟住而家你嗰啲咩大陸護法呀，譬如今日我見到明報一篇文啦，就係叫做啊呢、這個咩田飛龍，佢而家話嗰啲咩，佢而家係向嗰啲外籍法官埋手呀，即係譬如呢度講咩讲诶， 客卿司法， 咩客卿司法？咩叫客卿咧？即系话咧，屌你老尾，你嗰啲外籍法官全部咧都系外即系呢啲 鬼头 啊，即系叫做系 鬼佬 呢啲外判啦，唔系即系或者系叫做系外援啦，系嘛？ 白皮猪， 我哋佢讲嗰样嘢就系话咩嘛？喂，要司法主权，乜捻嘢司法主权啊？喂！你唔係話司法獨立嘅咩？ 唔係就頭先又講緊，我陶傑話內地有一個習近平曾經讚過佢嘅咩網絡紅人，咪就係寫啲咁嘅嘢咯。佢話你香港嘅問題就係點解會做咁多外籍法官喺度？係 啊， 喂，屌大佬啊！打人就打人啦，同個民族問題乜撚嘅關係啊，大哥？ 唔係同埋好多外籍法官咧，都係叫做係有三粒星㗎，都係香港人嚟㗎，呢啲都係香港人嚟㗎， 佢踢曬出境咯。 你咪黐线噶！ 唔好俾佢，唔好俾佢哋读咯，唔好俾佢香港执业咯，咪做唔到呢一个嘅律师咯，系嘛？ 跟住佢系搬弄咗好多啲所谓咧，叫做系，哇！你而家咧，你冇咗司法主权啊！喂，你司法独立呢啲全部系理性嚟噶，你系按照一样嘢基，你系嗰个普通法嘅嗰啲法理系去判罪。喂，你有罪就有罪，冇罪就冇罪，系嘛？喂，你。TVB 拍到條片，喂你真係有打人㗎嘛，喂你一時又話嗰啲有抵打，你一時又話上訴，究竟你自己，你覺得你自己，喂如果你真係有做過嘅話，你就唔會話佢，如果你真係冇做過，你係無辜嘅話，你就唔會話嗰啲人抵打啦。 但係佢而家行呢一步呢，再喐埋即係富斯克呢，其實先係仲恐怖。 佢係全方位咁樣收緊你一國兩制嘛，點樣不走樣不變形啊。 所以你咪諗返轉頭頭先我所講嘅咩幾個月之後唔見晒呢班人，其實係唔會出現㗎囉。 因為點解呢，背後呢班友呢鼓勵佢出嚟嘅人呢有維穩廢收。呢班友有維穩廢收。咁呢個仲唔係背後嘅既得利益集團，透過群眾打群眾嘅方法係打散咗我哋個運動。係呢幾年先出現嘅啫。喂，香港人剛才是龍的心態，那種想法其實這幾年是倒退都很重要嘛。喂，你又你示威，我示威，我示威的時候你來搞我做什麼呢？我近這幾年是 少去的，所以我沒有好心的感受，你一講就感覺到，喂以前是沒有的、 啊、 喂你有你去撐，我有我去反對，是不是大家你有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亦都未必會同時間，而家系特登安排同時間，等你哋有衝突，最好有衝突。我哋真系去反對或者我哋支持嘅我哋嘅啲群眾啊，民主運動嗰啲群眾咧，或者我哋嘅公民社會啲群眾咧，咪驚咯。哇！我嚟諗住抗下議嘅啫，表達全民退保，就冇諗住打交啊，大哥。喂，而家場場都係咁啊！由梁振英上任之後已經係咁啦，去到新界就俾啲新界佬揼。跟住就嗰啲黑社會嚟嘅，吳嘉玲。喂，大佬啊，我而家去咗邊咩三甲九流嘅地方啊，大哥？ 當日 我入麻雀館啊，我去骨場啊，大哥，我要面對呢個黑社會，大佬。喂，人哋好多參加我哋嘅運動嗰啲係正經人家嚟噶嘛？喂，真係怕鬼咗噶！你富斯克咁寫篇文，當通識教育俾啲學生睇噶啫。我估佢成日寫都係即係 train 下自己嘅啫。喂，大佬搞個教席都冇埋。又煩到學校，喂自己都唔好意思啦，係咪我係富斯克都咪吸咗個 block 佢囉。 唔係佢就係要令到堅守香港嘅核心價值嘅人不斷咁樣付出代價嘛。 襟若寒蟬。 咪係囉，即係喂呢、這個係我哋喂見一次屌一次呀，應該係即係從前嘅香港就應該係咁嘅。